电视转播，现场的职业选手以及一些水平较高的观众视线都集中到方睿对吕博远、方明华的牵制上了。只有水平不太够、看热闹多过看门道的观众此时才将视线继续死死锁定在废料库里的战斗。诚然，这边的战斗也是精彩纷呈，也有可能打出决定性的场面，但从大局上来说，方睿这端对轮回二人的牵制才是更为真实一些的赛点。这一场比赛的结果更大的可能就是看方睿能发挥到何种程度了。而现在他的发挥已经超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对二的纠缠居然持续了这么久，轮回两人竟然愣是没办法从他手中通过。当然，吕博远的云山乱如果要走，那方睿理都不带理他的。方睿的目的太纯粹了，就是要拖住方明华的笑歌自若，吕博远给他添麻烦，那他就去处理，吕博远要是主动离开，他欢迎之至。吕博远已经丢下过一次赌名了，无论心理上还是战术选择上都没有办法再扔下方明华。他们轮回现在团队赛里已经落后一个人头了，整局比赛更是落后三个人头。 这家伙， 吕博远咬牙切齿地想要捉到海无量，只需要一次抓取成功，眼下的局面就能解决了。方明华也十分明白这个道理，也要想方设法的配合，但是方睿实在太狡猾了，猥琐算是被他发挥到极致了。海无量溜来溜去，好几次都是擦着云山乱的指尖抹过，双方所差的就是那么一拳头的距离，这已经不只是运气的问题了。方睿将操作发挥到了极致，这几次险到极致的闪避，他不是不能做出更安全更大幅度的闪让，而是有意控制在如此微小的幅度。从第一次开始闪过云山乱的阻拦时，他就是如此操作，他始终在用最效率的方式去化解吕博远的云山乱制造的阻碍，以此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对付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若非如此，他不可能牵制住轮回二人这么久。众职业选手吃惊的地方也在这里，这样精准到极致的操作，一次两次倒也罢了，方睿却在这一个阶段里持续保持着，这得是怎样的集中力，这得是怎样的疲劳度。是的，很累。方睿迅速就感受到了疲劳，而此时距离他开始牵制二人还不到一分钟，但是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需要面对的局面会有多艰难，叶修的一拖三控制是势敌已弱，利用对手的主动性来吸引对手，而他这一拖二的牵制需要用自己的控制力一刻不停地限制住对手，才能彻底完成牵制。他做到了，至今目前来说一切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是疲惫却在迅速侵袭着他的大脑，掠夺着他对手指的控制权。毕竟他在擂台赛时就有过奋力的发挥，稍作休息后就又开始了团队比赛。 坚持，坚持下去。 方睿很清楚自己此时所做的一切分量，如果说比赛最初的基调是通过叶修一拖三所奠定的，那么此时此刻比赛的最终走势就是由他来创造。他一直没有以为自己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他只是要求自己打出匹配自己身份的表现，而现在他清楚这是一个真正可以由他来奠定胜局的时候，只要他在这里坚持下去，不设下限，不计算那么多。方睿此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无休止的坚持，将这两个人一直拖在这里，不到胜利的那一刻就永远也不放松。一分，一分半，两分，方睿还在坚持，极其完美的，没有露出丝毫破绽的在坚持。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投向这边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端在发生着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职业选手们更是早已经忘了他们的赌注。 一分钟，那是他们之前开盘下注时最终封顶的时间，叫出这个时间的人只有一个，是呼啸战队的阮永斌。而在这一分钟下，最高就只叫了45秒。阮永斌一口喊出一分钟，大家都挺不以为然，因为大家知道阮永斌和方瑞是昔日队友，关系不错，这一口就叫到一分钟更像是一种支持。但是现在一分钟，错，大错特错，就连带着感情对方瑞给予支持的阮永斌都小瞧了方瑞的能量。两分半，这是目前的成绩，方瑞还在继续，还在以无懈可击的发挥，让方明华的笑歌自若怎样也摆脱不了，也就让吕博远的云山乱没办法独自离开。飞镣库里的战斗也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分半钟，战斗已经不再是双线，而是串成了一片，成3-4的局面。轮回方面人数虽少，但三大顶尖高手攻击力彪悍，场面上看倒是他们主攻多一些，三人将小手冰凉锁定为突破口，不断地发起冲击。星星这边，叶修的君莫笑已经彻底沦为小手冰凉的护花使者，基本上是寸步不离，苏沐橙和乔一帆二人则在一旁不断地策应。方瑞拼命一拖二，才争取到4-3的形势，星星没有和对方展开激烈的对攻火拼，反倒是处于守势，难免让人觉得可惜。但是会看的高手却知道，星星虽取守势，但却一点也不被动，这种守势完全是看准了对方的意图后顺势为之。主攻治疗是一种很常见的套路，但是没有哪支队伍会像星星本赛季这样被对手丧心病狂的主攻治疗，太多这样的经历让星星积累了大量应付这种局面时的经验，更别提他们从一开始就利用这一点有大量针对性的布置和练习。如果说其他战队在治疗被攻击时的条件反射是保护的话，那么星星在治疗被攻击的时候更多的条件反射是杀伤对手的机会来了。这种意识，这种打法已经成为了星星的一种风格，哪怕是在没有赛前部署的情况下，当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星星的选手们都会下意识地寻找可以借机杀伤对手的方式。任何一支战队对治疗的保护都是完全防御，只有星星对治疗的保护却是透着极强的攻击性。这本是他们的短板，但是这一赛季下来，短板提升的同时，上面也被星星种满了各种倒刺儿。想从这里突破的人从来没有可以完好无损的，更多的人短板最终成为了他们的断头台。轮回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作为总决赛的对手，他们当然彻头彻尾地研究过星星的一切，可是眼下的局面他们实在也是别无选择。他们攻，星星守，可最终他们付出的生命可也没少到哪儿去，结果星星那边有牧师恢复，而他们这边两分半钟毫无增援。三人这边已经不止一次在频道里放出感叹号的消息了，对于援兵不到他们也很诧异，就和观众们一样，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方瑞一拖二居然可以拖这么久，早知如此的话，他们这边肯定会不这样打，他们肯定会创造机会，干脆杀出废料库去和二人建立联系。他们一直在等，半分钟，一分半钟，一直到现在的两分半钟，不可思议的事情真就这样发生了。方瑞牵制了吕博远和方明华两分半之久，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已经失去了变化的可能性。让吕博远扔下方明华进去支援，或是三人杀出废料库和吕博远、方明华取得联系，这种选择在两分半钟之前都未尝不可。但是比赛局面瞬息万变，两分半钟后，废料库里战斗的三人攻击性都远不如之前了。他们不得不开始精打细算地规划他们角色的生命，谁让之前他们攻得太奔放呢？而攻得那么奔放，也是因为他们以为支援很快就到，哪知打到这种地步了，居然还是不见半个人影。 现在杀出去。 三人看看各自角色的生命，此时他们稍有退让，肯定将遭到星心四人不顾一切的反扑。两分半钟前，即使这样，他们还能强行离开，但是现在再顽强，恐怕真得倒下一个两个在这儿了。对于已经挂了一人，全场比赛输着三个人头的轮回，不到最后一刻，他们真不想冒这样的险。无论怎么看来，这种时候寄予希望与那边二对一有所突破，也比他们这边三人硬闯要来得科学靠谱得多。时间奔着三分钟去了，轮回三人组最终还是选择了等待。观战的职业选手们都没有觉得轮回的表现有什么问题，此时场上真的完全就是因为方瑞，因为他的不可思议缔造出了这样的局面。在一开始，大家都只觉得这里是星星可以争取到一些先机和优势的地方，但是现在这里被方瑞真正打成了一个赛点。方瑞还能拖住对手多久？如果吕博远和方明华在这时候完成突破，最终支援成功，星星最终所收获的依旧只是优势，而不是最终胜势的话，这份坚持真的有些可惜了。时间继续在流逝，大家的视线继续聚集在海无量和轮回两个角色的纠缠这边。天使微光，忽然笑歌自若的十字架再次绽放光芒，方瑞对着二人的拖延终于到了笑歌自若的天使微光都冷却完毕了。